这种时候还有一个这么好的人陪在自己身边，也算是上天对我的厚待了。白夜，真是谢谢你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我真的。 你小子不用放在心上，也不用说煽情话。毕竟这件事我也有关系。我们现在是一个沟里的船，要翻一起翻。而且你不是我媳妇吗？不帮你帮谁？ 白毅啃着面包，看了看安宗，笑着说。被他这么一说，安宗的脸一下子就红了起来。为了摆脱尴尬的气氛，他打开车窗，虽然嘴里骂白毅说话不带德，但是心里听他这么说还是很窝心的。而且白毅说的没错，这件事他自己搞不好也有影响。既然大家都想活下去，那就没有必要说这些见外的话了。很快就到了墓地那一站，本来就没有什么人会去那里，司机都不准备停靠，他们连忙起身说要在这站下去。司机用怪异的目光看了他们一会儿，才打开车门放他们下车。他们俩也只顾着自己下车，没有多说什么。一下车才感觉到这里的风特别大，连忙裹了裹自己身上的衣服，才朝墓地的方向走去。墓地是有大门的，但是不用买门票，只要自己进去就可以。大门是一个牌坊式的建筑，上面刻着郑恺的缅怀二字。大门门口有三座人工做的石桥，周围两排大理石雕刻着十二生肖作为守灵石兽。虽说已经改革开放好几十年了，但是人们对丧葬这一传统民俗依然十分重视，可以说保留了许多古旧的传统。这桥和石头木兽就是仿古而建的。过去只要是大型墓园，都会在墓道口竖排这一系列的石头神兽，而桥则有通彼岸之意。他们俩蹑手蹑脚地进了大门，里面有一个小门卫室，不过根本就没有人看守，他们胆子也就放开许多，挺直腰板走进去。门口有许多石头亭子，还有大片绿化带，单看这里的环境还真没有什么可怕的，倒透着几分清幽。安宗不敢大声说话，小声问道， 哎，老白，玉兰他爸在哪个区哪块地啊？ 白毅看走得差不多了，便打开手电筒照着路说， 这里只是门口的景观区，墓地在里面，他父亲是在玉兰区 M12，我们得先进入墓地找到玉兰区，然后再找。 果不其然，正如白毅所言，走过这块地很快就看见一排排的墓碑了。一排又一排的树木将墓碑隔离开来，显得非常整齐。这里黑灯瞎火，什么也看不清，幸好白毅事先带了手电筒，否则两个大活人摸黑在墓地里找东西，实在是怪诞又惊悚。但是这里还不是玉兰区，他们是偷偷进来的，生怕大道上有人巡视，所以不敢走大路，只有照着坟墓边的牌子找。这一点的确有些考验安宗的神经。已经走了接近15分钟，他们一路猫着腰找过去，难免会看见墓碑上的照片。白天看的时候已经觉得心底有些发寒了，半夜里看着那些笑容僵硬的死人照，只让他汗毛倒竖。 老白，这样吧，我们干脆走到大道上看牌子，这样照实在太吓人了。 白毅抬头看了看月色，发现月亮只有毛茸茸的一个光圈，风倒是很大，吹得头发乱舞。他点了点头说， 的确，怎么感觉走错路了呢？这样吧，我们先去大道口看看有没有人，没人看着咱们就按照指示标志走，这样猫着腰乱磨蹭，估计到了明天早上我们也找不到。 于是他们两个人立刻掉头准备走回有路标的大道。其实这里的构造和公园差不多，就是由一个一个区域组成的，所以只要看着路标基本上就很容易找到。但是安宗现在最担心的是那封信还在不在原来的地方，毕竟算起来也有一段时间了，而墓园内定期会有专门的人来打扫， 万一信被他们弄没了，那他这一次可就真的倒了大霉了。不过他又想了一下， 既然月兰的信是写给我的，那么别人看到信应该会寄给我。 这一想又觉得在原著的可能性非常大。当他们重新回到大道上，发现这里也没有人看守，便大大方方地跟着指示牌走了过去。结果发现玉兰区居然就在他们前面摸索的墓区后面的一个墓地带，于是两个人只有再走回去。这一次不用猫着腰看人家的墓碑来确定位置，而是径直地往前走。走到墓园的小道，这里只能容得下一个人通过，但是安宗没有胆子走在白衣后面，只有和他并排走。结果路面窄小，他的脚时不时的就会踩到旁边的坟地，只有心里暗自祷告道： 各位别怪我，我也是没办法，得罪得罪了。 白毅看他实在是有些出洋相，叹了口气，干脆揽着他的肩膀走。安宗几乎贴在他的胸前，这个姿势看上去很奇怪，勾肩搭背的感觉很像是压马路的情侣。不同的是，他们逛的不是公园，而是墓园。这样的确是挤出了许多空间，而且因为贴得很近，心里也觉得非常踏实。安宗感激地向他点了点头，白毅也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示意快走。墓地本来就安静，周围的墓碑仿佛会吸走声音一般，四周只能听到他们的脚步声和呼吸声。这是安宗头一次夜探坟地，呼吸特别急促，心里七上八下的。四周非常暗，手电的光线只能够让他们看清两米之内的道路，再远一点的就只有一片灰暗的影子。因为这里都是火化的骨灰墓，并没有乡下土葬的那种绿色鬼火，不过仍然觉得远处有一些淡淡的闪光。再仔细一看，却发现什么也没有。安宗心里一沉， 果然我是看得见那东西的人呢。 于是他干脆什么都不看，只注意脚下，一切由白毅带路。终于他们走到了玉兰区，这里都是独葬的坟墓，和前面的夫妻合葬墓不一样，也就代表很多都是还没结婚或者很年轻就去世的人。他们依然得靠查看墓碑来找，不过现在距离门口非常远，估计门卫巡查也不会查到这里，在这一点上不用担心有人来打搅。对着墓碑边上的号码一个个查过去，不一会儿就找到月兰父亲的墓。 他的眼神和月兰一模一样，只是更加冷漠和偏执，就是这个人造成自己女儿和自己一生的悲剧。 安宗不想再看遗照，干脆就开始在四处寻找可以藏信的地方。说起来还真是有些凄凉，那么一个大活人死后就被搁置在一个小盒子里面，周围积的灰都可以让人在上面写字了，既没有什么贡品，也没有花束，只有光秃秃的大理石板显得苍白又凄凉。安宗在那墓碑附近扫了一眼，并没有发现什么特别之处。 你看那一排是不是多出了一个坟？ 安宗心里咯噔一下，眯着眼睛看过去，顿时倒吸一口凉气，在一块本来该是空地的地方真的多出了一块坟地。因为坟墓都排列得非常整齐，莫名多出来的这块坟就显得特别的诡异。他浑身颤抖，连忙暗示自己， 只不过是多了块坟地，估计那里是快要开发的。 于是拍了拍自己的脸，继续摸着周围找信，最后终于在墓碑和大理石底座的缝隙里发现了一包用塑料袋包裹着的东西。打开一看，果真是一封信。安宗看东西到手，便赶紧回头去叫白毅。结果一回头，发现白毅居然不见了，他大惊失色。 他之前还在我身边呢，怎么现在一转眼就没人了？ 就在这时，他的肩膀被人拍了一下，顿时吓得汗毛竖起。 重心一时不稳便往前冲了出去，眼看就要扑倒在那墓碑上。幸好腰被人及时揽住，才免得他与月兰的父亲做一次亲密接触。此时身后的白毅喊道， 你往那边看什么看呢？东西拿到了，快走人。 安宗还没来得及站稳，就被他一把拉回来。白毅看见他的样子有些古怪，貌似也料到了什么，嘴里骂了一句，便搂着他的肩膀往回走。安宗忍不住想要回头再看一眼，于是偷偷向那个多出来的墓地一瞥，发现此时墓前竟然蹲着一个人，正朝他们这里看过来。他连忙转过头，只觉得胃里一阵翻腾，有种想要吐的感觉。